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10月5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中国地区朝委会统一自行车行进参加者发表的告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